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今年16岁的莫小凤生活在广东西北部山区的怀集县大坑村。2014年。初中即将毕业时，一场重病提前结束了他的学习生涯。虽然小凤看起来面色正常，其实他正在经历着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离中考还有1个月左右嘛，就自己摸到这个肝部嘛，就是有块东西，就是硬硬的。 其实小凤的父母对女儿的身体已经提心吊胆很久了。5年前，小凤因为胰腺长有肿瘤，手术切除后，他们悬着的心一直没有放下。为了不吓到孩子，不影响他的情绪，夫妇俩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告诉他患了什么病，病情的严重程度，而是一直安慰他身体很快会好起来，很快就能上学。父母默默承受着所有的精神压力，还要在小凤面前强装笑容，小心着不让她发现。 发现肝部有块硬的东西后，就跟我爸去县城里检查了。他说肝有问题，但是他们的技术还不是很发达那些嘛。他们说，他们那里是治不好的，就建议去那些大医院。 之后，爸爸带着小凤前往广州某公立大医院检查，发现小凤脾脏明显增大，肝内出现了多处团块状病灶，小凤的肿瘤转移了。 后来就发现是肝癌了，他说，太大了，又太晚了。那里的医生说很麻烦，他说他就建议去别的医院去看看，他说他的医院是没有办法。就当时嘛，就觉得，那些医生说他那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可那里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们就很绝望啊。 这身体，这脸黄黄的，这些这个人没什么精神，这个肚那个肿瘤很大。 小凤的爸爸并没有放弃。他多方打听，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16岁，这样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胰腺癌，而且到我医院来的时候已经转移了，转移到肝脏，这个按道理来讲是活不下来的。后来呢，她也很悲观。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是一家专门治疗肿瘤的民营医院，这家医院是徐克成教授一手创办的。作为这家医院的总院长，当徐克成了解了莫小凤的病情后，他深深地被这位花季少女的不幸遭遇所牵挂。 很重的，他重的是当时呢，就形成了这个 DIC。 什么叫 DIC？ 叫弥漫性的血管的凝血。这种情况下，在任何一个医生面前都是束手无策的。这个，但是我请到很多专家来会诊，都讲这个小孩活不了10天。他的父亲当时也就我们现在交代病情了，他的父亲也因为他家里还有几个小孩，他的4个小孩还有5个小孩嘛，5个孩子，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是不是就死在这个地方了？最后呢，就带骨灰回去，因为把这个运回去在家里死啊，对其他几个小孩是一个。是有很大的刺激， 哎呀，当时我听到就可以，心里也是非常非常难受。 胰腺癌素有癌王之称，面对小凤这样一位棘手的病人，徐克成的态度非常坚定，迎难而上，绝不放弃。 有的时候你就这么一放弃啊，就可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当时我是讲的，我说这个小孩，你们不要认为这个发生了 DIC 就是没有救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挽救回来。 随后复大肿瘤医院开始了对莫小凤的挽救治疗，这里的治疗方法与其他医院有所不同，对于小凤这种已经不适合手术的病人，医务人员为他采用复大肿瘤医院特有的综合疗法三 C 加 P 模式。三 C 加 P 就是冷冻消融治疗、微血管介入疗法、联合免疫疗法加个体化应用的英文缩写。冷冻治疗、微血管介入是为了局部消融恶性肿瘤，联合免疫和个体化应用是为了提高患者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原理啊，就是既有局部治疗，也有全身治疗，即使消灭肿瘤，也有控制和恢复肿瘤，既要有这个让病人呢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各种器官的功能，又要不断的增强这个病人的对癌症的这各种抵御的机制。 医务人员首先为小凤实施了肿瘤的冷冻消融微创手术。所谓冷冻消融治疗，就是在超声 CT 等影像技术的引导下，将特别设计的冷冻探针插入肿瘤内，首先注入氩气，使冷冻针尖的温度迅速降至-160度以下，冻住肿瘤形成冰球，然后注入氦气，冷冻针尖迅速升温至20到40度，如此反复2到3个循环，破坏癌细胞，让肿瘤全部消融。这种治疗能否挽救小凤的生命呢？ 当时血小板只有1万了，很低很低啊，缺血，癌症病人到了这个地步，基本上是没有救的了。而且是胰腺里还有肿瘤，肝胆里也有转移病灶。后来我就给他做些多范围的治疗， 后来慢慢又好起来。 通过冷冻等介入疗法，小凤暂时从死亡的边缘被挽救了回来。当医务人员正在为小凤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计划对肿瘤乘胜追击之时，小凤却出院了。小凤爸爸带着她回到了山区的家里，因为家里已经无力支付后续的治疗费用。就在小凤出院的第二天，徐克成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赶忙驱车3个小时追到了小凤家里看望她。他不放心这个孩子， 还是因为什么要回去了呢？我说找你找不到了，这事情呢？ 是换号码，换号里的号啊，刚 现在以后，我发现这个山区啊，很穷苦，很穷困的一个家庭里面也很穷困，小孩也很多，哎呀，这么很可怜的一个小孩子。 这个事情呢，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啊，好不好？ 想想办法是个难关啦， 那都是难关啊，好不好？ 徐院长带来了解一下病情，然后他说他可以将我列入那个关爱健康工作室，然后来帮助我一下。就那时感觉就又有希望，又有了希望。 下一个 好 其实小凤的病情也只是刚刚得到缓解，他后面的治疗道路还会经历哪些坎坷，他能否战胜癌王都还是个未知数。但徐克成还是要把希望和信心留给小凤， 带给病人希望，是他作为医生多年坚持的原则。他叫彭细妹，是2009年徐克诚在广东湛江义诊时发现的女孩。她挺着大肚子在湛江的医院里等死，没人相信她当时只有28岁。 我说你不是怀孕吗？她说不是。什么病？我患了癌症。我说为什么不看病啊？没有钱。什么时候发现的？2年多以前。那我说你当时查出什么毛病啊？他就在这个医院啊，他告诉我是卵巢癌了。 2007年，26岁的彭细妹被查出患有卵巢癌，医生告诉她，她只能够活2年。之后，她怕连累家里人，便一个人到处流浪。2年之后，在巨大肿瘤的拖累下，她实在走不动了，又回到了原来的医院。 反正在这个医院里面，我死了的话，可能人们把我比较有尊严地送到火葬场去了。反正如果在马路上死了的话，人家可能没尊严就死去了。哎呀，我听到以后心里非常非常难受，真的很难受。 出于医生本能的怜悯之心，徐克诚回到广州的第3天，便安排护士和司机驱车500公里来到湛江。他要把彭细妹接到复大肿瘤医院，为她治疗。这时的彭细妹不但身体笨重，行动迟缓，而且非常虚弱，一动就呼吸困难，大口喘气。 气喘， 很严重，因为路上啊经过了7个小时的颠簸吧，500公里啊，颠簸就是来的时候非常重，几乎快死了呢。但是心里也很害怕，也很焦虑啊。 当接细妹的救护车回到广州，已是深夜。复大肿瘤医院从院长、医生到护士，都守护在门口，迎接这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单身女子。 好了啊， 他坐不了轮椅。 他自己连支撑自己的那个力都没有，然后喘着气，脸都紫了，感觉那个人就是快不行了的那种状况。 韦护士长全程参与了彭细妹的护理与救治，在徐克诚院长的感召下，他和其他护理人员用家人一样的温暖，细心呵护着这个脆弱的生命。 我们给他洗个澡，我们4个护士花了4个小时才给他把整个这个澡洗完。为什么？因为他洗澡的时候他缺氧，不能呼吸，又不能坐，又不能站，所以他就是一个要给他一个正好这个高度的东西让他扶着，然后我们还得给他吸着氧气，然后还要保暖，因为是冬天嘛。给他洗干净了，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全是湿的，里面是汗，外面是水。 我也靠近看过了， 我看了。 徐克诚对彭细妹的护理和治疗是全方位的，在为细妹进行手术之前，医院为她进行了长达20天的前期检查、治疗和体能补充恢复。 后来发现这个肚皮里都是液体，他那个肿瘤这个大量的腹腔的压力非常高，他把心脏把肺啊都压到这个胸腔里，撑到这么一点点地方了，那心肺功能都发生障碍了。所以你不治的话，都不是死于癌症本身，死于那个心肺功能衰竭。 医院一方面给细妹提供营养饮食，让她恢复体能，一方面为她在切除肿瘤之前排空体内多余的液体。 这就是流动液体改变引起来的。 放水工程也是很大的，然后我们是有专门的专家在她那里守护的，然后每一天刚一开始然后3000，然后慢慢慢慢的增加一点，每天增加一点，这样放了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吧，总共放了55,000毫升的水。 所以癌症治疗是一个全程性治疗，不仅仅是光针对这个癌症是治疗不了的，首先要把病人的生命维持下来，命都没有了你还治疗什么癌症啊。 2010年元月12日，经过20天的准备工作后，医护人员把彭细妹推进了手术室。自从她入院以来，复大肿瘤医院的相关医护人员已经为她竭尽全力。手术能否根除她的肿瘤？这个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单身女子能否？彭细妹的手术非常成功，虽然她的卵巢癌是恶性的，但医院为她进行的综合治疗让细妹红光拂面，精神焕发，奇迹就发生在众人眼前。 所有的人都好，然后我又吃好又睡好，又没有事烦心的，你不是忙当中的关键是 从腹腔里面拿出来55公斤的液体和肿瘤，55公斤。后来这个术后做了一些相继做了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治疗，包括化疗，包括免疫治疗等等，这就是所谓后腹肿瘤。最后呢就这么活下来了，活到现在，当然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5年了，应该说基本自愈。 细妹康复后一直留在复大肿瘤医院，她说她要兑现在手术之前与徐克成院长许下的诺言。 我快手术了，徐院长跟我谈了一些话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如果治疗好了或者怎么样哦，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然后问我，先问我治疗好了，他不说万一不行啊或者怎么样，他会这样子来说。 最为重的是他跟我讲，他说学长，他说你们不要费心了，如果治不好的话，我的仪器捐献给你们医院，你们做研究嘛。 然后我说如果我能治好的话，我就在医院来做义工来报答你们，我就有这种想法。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又带着其他资源在一起为别人服务，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彭细妹对医院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讲的。 时间方法将冲淡我心， 在这里能体现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他不是说冷漠冷漠的那一种，他是很亲切，很有爱的地方。 我就是你的眼睛。 从2001年建院至今，复大肿瘤医院始终采用国际最新的抗癌理念，将世界医学难题中晚期恶性肿瘤作为主要治疗对象，以延长患者寿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目标。作为消化病专家、肿瘤治疗专家，徐克成深知，对于癌症患者而言，希望和信心对他们有多重要。因为他本人自己就是癌症患者，而且自己的母亲也是被肝癌夺去的生命。 就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但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想啊，这个能不能给让这个癌症病人啊生命延续下来？似乎母亲啊这个非常早的去世，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惋惜。但是到2006年，也就是今年是1月份嘛，2006年的1月18号，如果这样算了，9年之前，我自己又被查出患有肝癌。 2006年，复大肿瘤医院还是家只有几十张床位的小医院。徐克成作为医院的领头人得此噩耗，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在这里创业啊，突然回来，他说：“永林，我要开刀。” 我们住深圳啊，我在深圳医院里上班，我看开什么刀，我肝脏有问题。 他们说要不要回诊，要不要逃呢，我说不要，赶快开刀。 第二天就开了，他开了以后他还拿自己的清醒以后麻醉清醒，他就拿切下来的整个肝脏的左叶他还自己看了一下。 我就发现呢，我这个肝癌呀，这个细胞类型啊不好，开刀以后发现这个细胞类型不好，如果按照常规治疗的话活不下来的。 徐克成患癌后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平静，他生活依旧，工作照常，为病人会诊查房甚至比以前还要忙碌，谁都看不出他是个切掉一半肝脏的癌症患者。 刀口就没愈合，后来就出院了，就到自己医院换换药，马上马来西亚还哪里有危重的病人要请他会诊，他不敢告诉我，他就讲那边空气好环境好，他们叫我去休养去，好紧张，给他的菜好叫保密局局长，他都什么也不跟我讲。哎呦，我说你真是个保密局局长。 妻子阮荣玲教授是徐克成南通医学院的大学同学，他自己也曾是感染科的医生，对于创业中的丈夫得此重病，她的心情比谁都复杂。 我就觉得她工作以后她什么都忘了，她也不想到自己是一个这么重的病人，少了 一大块肝，一叶肝脏的人，她还是继续这么努力。所以我现在就让她做，你只要自己掌握好，不要过分疲劳。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张望，什么一眼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是

难道癌症不是绝症吗？徐克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临床实践，正在改变人们对癌症的一种错误认知。他说，人类能够与癌细胞和平共处的，他把这形容为与癌共存。 一般说来呀，每100万个这个 DNA 的拷贝当中，就有一个拷贝是发生错误的，所以癌细胞是基因突变发生错误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个基因的这个复制啊和突变啊，又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步骤。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徐克成正在改变人们对癌症的认知。他说，癌症其实是一种慢性病，代癌生存是完全可行的。 过去癌症治疗就是消灭，只要有癌细胞我就给你消灭它，只要有癌细胞就把它消灭它，实际上是达不到这样一个目的的，变成了既消灭它又呵护它又控制它，让这个癌症啊癌细胞啊你不要乱说乱动，你能好好的规矩在那里，好在睡觉，好在休眠啊，不要太违肥炸呆，那这样子就达到一个与癌共存的这个目的了嘛。 这里是位于复大肿瘤医院顶层的中心实验室，在徐克成的倡导下，医院临床治疗癌症的同时，投入巨资购买实验设备，聘用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和癌症相关的基础科学实验，并在国际专业的权威医学期刊发表论文，这在民营医院中是很少见到的。 就是分子生命实验室，那里面有很多很多设备都在里面，这个呢是个标本库，这很重要的，全部是我们的病人，我们把所有的病人的这个血清呐、啊，还有组织学，今天比如说今天开刀的那些，你们可以看到那个今天是肝癌切除，那个组织就拿下来要保存的，保存的。那么有的呢是在，你看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病理切片。我们这儿来的病人啊，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所以有很多肿瘤啊，很少见的，都到这儿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病理的这个资源很大。 正是利用医院多年积累的病理资源，他们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癌症的研究与实验，并形成一套良性的临床与科研配合机制。 是临床的医生、临床的专家提出来，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接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可以向政府申请基金，如果政府没有基金或者一时申请不了，医院出钱。 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世界冷冻学会第17届年会上，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奥地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10多个国家的140多位与会代表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冷冻学会主席，来自中国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徐克成教授当选。 用冷冻技术治疗肿瘤虽然发端于美国，但徐克成第一个把它引进到中国，并在多年的临床和科研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他发表中文专著《肿瘤冷冻治疗学》，2012年发表英文专著现代肿瘤冷冻治疗学，逐渐奠定了中国冷冻治疗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2008年3月，61岁的丹麦人郭林来到广州复大肿瘤医院，他在丹麦被查出患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并伴有肝转移。在丹麦和美国治疗无效后，从网上了解到复大肿瘤医院，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里是他最后的希望。 在丹麦已经医生跟他讲，他说你在3个月之内做完你该做完的事情吧，这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可能只有3个月了。 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为郭林实施了冷冻微创手术以及三 C 综合治疗。 治疗了以后呢，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到了五月份啊他就回来了，回来就非常开心，拿到丹麦检查的片子，发现这个胰腺癌缩小到三分之一以上了，肝对转移到也看不见了，这简直是个奇迹，跟你讲。 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是中国的医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重生的机会。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与癌共存理念下的三 C 治疗方法挽救了许多人，复大肿瘤医院良好的治疗效果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70多个国家的患者来到这里。这里的医护人员从不拿红包，不接受吃请，也正是这种纯净关爱的氛围吸引着各路精英人才来到复大肿瘤医院工作。 作为一个民营医院的创业者，可以体会到他在这十几年的艰辛，他是用这个爱心和智慧啊，创造现在一切。 李朝龙教授曾是南方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他曾主刀成功实施过亚洲第一例腹部六器官联合移植的大手术。他是徐克成院长五顾茅庐请来的复大医院普外科首席专家。李教授最终来到复大，看中的正是这里纯净的医疗风气。 作为我们这样的在大医院待惯了的话，还是要找一个医德医工好，是吧？你的工作环境你觉得能施展，你不是来做小手术，你是来要做大手术的，外国人又多。 2014年6月5日，复大肿瘤医院又迎来了一位大肚子患者，然而这位大肚子却是位男性，他叫刘布恩，59岁，来自湖南郴州。这位患者腹部长瘤5年来各处求医，都因为手术难度巨大而被医院婉拒，最终他来到了复大肿瘤医院，躺在了李朝龙教授主刀的手术台上。 有一定难度，一个体质很大，第二个在腹膜后，腹膜后呢跟大血管的关系比较密切，搞不好就打出血。再说本身这个病人还有动脉瘤啊，要碰破了在手术台上也是生命危险，所以不做它有它的道理。 今天爸爸终于进了手术室，患者刘布恩的女儿刘凤娇心情格外复杂，今天的手术能否成功呢？他只能在门外为父亲祈祷平安。这些年带着父亲四处求医，他经历过太多的失望。 我们去了很多医院啦，我们家乡呢，然后我们湖南省比较有名的医院都去过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手术啊。 数次的求医无门之后，他们一度想到过放弃治疗，但是父亲的肿瘤却越长越大，已经无法正常生活，作为女儿怎能坐视不管。 后来慢慢的走路走不行了，她走也走10多米她就走不了了，她喘气喘不过来，她那个脚走路也看不到，她那肚子挺得好大了，我们那个孕妇的肚子都没那么大。刚开始我们放弃了治疗的，后来在那个焦点访谈上面偶尔的看到这个复大医院那个报道。 后来刘凤娇与母亲一起陪着父亲来到广州，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复大肿瘤医院能否接受手术，他们母女心里同样没底，但是徐克成院长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没关系，他说我们一起面对，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他说小妹你别着急，他说 手术方面我们会尽力，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会尽力，尽力帮你爸爸做好。 所以这个命悬一线呢，我在体会到这个命悬一线是什么回事情，在这个边缘上面，你在这儿它正好要掉下来了，你在这儿可能推它一下子它就上去了，稍微不注意它就可能掉下来，就是一条生命啊。 刘步安一家碰到了徐克成无疑是幸运的，当他们住进医院签了手术协议后，手术费用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还有很大的缺口，但幸运再一次降临到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 湖南那个病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运气。有个台湾人，台湾老板，也是广州的，我不认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徐院长嘛，他说你呀、这个救人的事迹啊，让我非常感动。我能不能学习你一下子？我也要伸出援助之手。你有什么病人，能让我来救助吗？”哎，我很感动啊。那这样子，我说行啊，你能够帮我救一个人吗？他多少钱？我说50000块钱。行，你赶快把账号打给我，我下午我明天就把钱汇过来。就这样子，就拿到50000块钱，我就捐助就给他了。 就这样，幸运的刘步恩被推进了手术室，身经百战的李朝龙教授将为他主刀。面对这个难度巨大的手术，李教授将如何处置呢？ 我们不给他做，他没地方去了，那就等着慢慢的就不行了。我们不能让他，你应该冒一点风险吧，应该在可控的范围内。 2014年6月26日，刘步恩的手术在李朝龙教授的统领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他只要你事先的去分离，最怕的是下面他跟主动脉留在那一块粘着，那个就有点更加要小心把它分离出来。那个分破了真是要捅大脑子，真的要大出血。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李教授手术团队4个小时的艰苦努力，刘步恩12斤重的肿瘤被顺利去除，手术成功完成。 非常好的，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周围没有什么清运啊，没有恶性肿瘤迹象，没有远隔的所谓的转移，啥都没有。做完了，它复发的几率也不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他这条命就完全救下来了，所以我后来感到很欣慰。哎呀，我说，说好我在这个关键的地方支持了他一下子，所以一条命啊就来了。 没事， 现在这个都没问题啊， 没问题的， 没有 任何问题。 避开点，先避开点， 没有我了，你 是没有， 没有我的， 没 有， 谢谢， 太感谢了。 看病啊，要有两个大事，一个是大爱，一个要有大事。医生啊，悬壶济世，要实现大爱。医生啊，还要有过硬的技术。把这个肿瘤拿下来叫大事，大爱加大事就能成就一个生命。 徐克成多年来身体力行地推动着肿瘤治疗理论和临床的发展。2013年，他获得全国卫生系统最高荣誉白求恩奖章。2010年，复大肿瘤医院用冷冻技术治愈了印尼卫生部长的晚期肺癌，同样为中国赢得了声誉。 后来活下来了，活下来就后来在日内瓦开 WHO 会议的时候，见到了我们国家的当时的卫生部长，非常激动地向我们部长表示感谢。我们部长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我们这位部长在北京接见我的时候，一见我的面就讲了，说徐院长，你知道我怎么了解你们医院的话，我是从 某某国家的那个卫生部长那儿了解你们国家的，你们为我们国家做了贡献，你们是民族的骄傲，创造了品牌。 2015年1月以后，在复大肿瘤医院的资助下，莫小凤又回到了广州，定期接受进一步的免疫治疗。目前她的身体状况良好，大家都希望这个花季少女能够继续绽放笑容，拥有美好的明天。 自己是知道了这个病情有多严重啊，自己还是不能放弃吗？还要坚持下去。我觉得一个病人最重要的还是每天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情，就是每天要欢笑，就这样做，才对。 海中遨游，可生命旅程，一别无所求。 他癌症现在还存在，但是呢，他病人活下来了，现在活得很好。实行与癌共存这样一个理念，让人与癌共存，长期生存下来。 2014年12月6日，由徐克诚担任会长的广东省生命之光癌症康复协会成立，他们有患癌会员4000余人，癌龄最长的超过30年。与癌共存，快乐阳光将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的心是个落叶的季节、哦、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夜，所有的灯早已经全都熄灭。 技术酿造，壮阔东方潮。